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呀，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室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房博，欢迎房博。 哎，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在这个时段内听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京津冀的文化。 哎，没错，之前呢，房博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过十三陵，还有很多呢，咱们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文化的故事。 对， 今天呢，咱们就来着重的聊一聊这个清朝或者说满族文化在现在这个咱们身边还有什么体现啊？ 可以， 以及呢，这咱们今天呢，首先就先从一个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不是特别具体的了解怎么回事的，大家很多人认为很神秘的一个存在， 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这个旗人，是吧？ 旗人 啊，很多人都是这个一听对方都是满族呢，可能都问，哎，您什么旗的呀？或者说您家在旗吗？ 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样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今天呢，就请房博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啊，这咱们就先从这个，好像我听说呀，也是之前跟这个房老师学习当中了解到，好像北京城这个区域的很多区域的建立也是跟这八旗有关，是吗？ 对，在清代的时候，可以说中清一朝吧，就整个八旗制度。对于清代的影响贯彻始终还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在这儿必须其实要说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多就是有的人可能知道八旗的，一聊到这个八旗制度的时候，第一时间内先想到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军事组织，是用于战争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中清一朝整个八旗制度就贯彻始终呢？就是它既是一个军事制度，同样也是一个裕民的，就是管理百姓的一个制度。 哦， 民政的这么一个制度， 嗯， 所以它是两者结合到一起的。当然最初呢，它还是来自于战争。 嗯，哎，对，八旗，看很多的这个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都提到八旗兵丁，是吧？ 是这样的。当然它这个制度的就是咱们一步一步的聊吧， 嗯， 啊，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关于北京这个城市的这个发展的问题， 是， 其实它也受到了这个八旗制度的影响。 对 啊，因为我们大家一说的话就知道这个北京分为南城和北城， 嗯， 那么相比之下这个北城发展的就要好一些，南城发展的相对来说滞后一些，是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跟清代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清朝这个从顺治年间开始，顺治三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当时下了一道旨意，就是他当时他找的是一个借口啊，他说这个内城就是北城的这个为了治安的问题，说要把这个城里的民要迁到南城， 哦， 然后整个北城地区内城地区留给谁？留给旗人来住。 嗯 啊，当然在这儿咱们说了半天八旗了，是吧？又说了旗和民，咱们还要跟大家交代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强调的是说这个八旗是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满族 啊， 或者怎么样？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论满汉但问旗民。 哦， 就什么意思呢？不管是你是满族也好，汉族也好，还是蒙古族也好，只要是在我八旗体制之内的，就都算是旗人。 哦，都哦，也就是说，旗人里面可能也有不是满族的， 哎，甚至还有俄罗斯人。 哦，是吗？ 哎，对， 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不是所有的满族人都是旗人，是吧？ 是的，不是，对，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这个旗人都是满族人， 嗯， 哎。 并且也不是所有的满族人都是旗人，这俩都是成立的。 哎，对，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为什么说叫不论满汉，但问旗民啊？ 嗯， 就是我只讨论你是否在八旗的体制之内。如果你是的话，甭管是哪个族的，那你都是旗人。 嗯， 如果你不是在八旗体制之内，那您都是民人。 嗯， 那如果你是民人的话，按照刚才咱们说到的顺治三年的时候他下的这道命令，那他就得要求全都迁到哪儿呢？迁到南城，迁到外城去。 哦， 所以你想一想，那个八这个当时的这个旗人的来说，在清代算一个特权阶层了。 嗯， 所以他的居住环境啊也好，包括他的待遇肯定要好。所以你想，他居住的地方，他的发展硬件发展就比较好嘛。 嗯， 甚至好多我们在一些这个北京类的民俗节目内都能发现，就是北京这个北城它好多深宅大院比较多。 嗯 啊，南城相对来说呢，这个 市井胡同比较多， 市井胡同比较多。 嗯， 就是平民文化的发祥地在那边。 嗯， 所以它也跟它这个分类的居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 嗯，但是咱说了这么半天了，咱还没聊到八旗的开头呢，是吧？所以咱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对， 啊， 再介绍介绍这个八旗它是怎么来的。 嗯， 那我们都知道，明朝万历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1583年的时候，这个努尔哈赤， 嗯， 就是后金的政权的这个建立者吧，那么他召集他的这个子弟啊兄弟十几个人起兵。那么当时很多史料上都说说他的祖先给他留下了这个13副铠甲。 嗯 啊，就是通过这点也能看出来，就创业之初的时候这个手中的资本还是比较少的， 就13个人， 13个人或者可能再多点， 嗯， 几十个人，四五，我看到有的这个清代的一些这个档案呢，就可能大概的也就有40-50个人，就这么一个，连一个连的编制都不到。 嗯， 那么但是随着他逐渐的这个发展壮大之后，那他下面的这些人就要进行管理了。 嗯， 那他怎么管理呢？他结合了他这个满族的这个狩猎的这个习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女真人，就是后来的这个满族啊。那么他是一个渔猎民族啊，既有这个打猎，然后又这个打鱼也好，包括甚至后来随着他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也好，他开始甚至像这个中原地区开始进行了耕种。 嗯，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他不是纯这个就是靠这个狩猎的这么一个民族，但是他也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因为要狩猎，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这个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那你一个人去狩猎的话很难涉猎到东西， 很难抓着动物。 对呀，啊，而且你遇到凶猛的动物的话你一个人对付不了。 嗯， 所以怎么办呢？大家就集体上。 嗯， 但是集体上的话，那你说你怎么上啊，是吧？所以他就当时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每10个人呢成立这么一个小分队。 嗯 啊，然后中间设立一个首领，那么这个首领呢被称为叫做牛鹿额真啊，满语这个牛鹿是剑的意思，额真就是主人。 嗯， 说白了这个牛鹿额真就是相当于这个十个人的一个小队长。哎， 一个射手。 哎，对对对。然后大家去射猎的时候， 嗯， 形成一个阵型，这个阵型很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马蹄的形状。 嗯， 哎，什么样子呢？它分为这个左为端，然后左为尖，然后右为端，右为尖，然后下面是为底。 嗯， 你看正好是五个这么一个方阵， 马蹄的形状， 马蹄的形状 ，U 字形， 对 ，U 字形，然后把这个动物围猎在其中，大家一块上。 嗯， 它是这样，啊，然后，这是他最先有的这么一个体，就是本族他有的这么一个生活狩猎的生活方式吧。 嗯， 然后逐渐的，这个努尔哈赤这个通过战争征服的部落就越来越多，所以他后来规定就是什么呢？300人为一个牛鹿，然后这个300人呢设一个牛鹿额真，啊，然后这个5个牛鹿，他设一个这个甲拉。 嗯， 这个甲拉是什么意思呢？叫当然说叫甲拉额真啊，全称。这个甲拉的意思就是关节的意思，连结的结。哎，然后5个甲拉，它再形成一个固山，叫固山额真。这个固山的意思就是部落的意思。 嗯， 啊，那你想想，通过这个你就能发现，就它一个固山的话，就规模就已经很大了， 相当于这是清朝的部队的编制，可以这么说， 嗯， 或者说狩猎的编制， 狩猎的编制，早期。 嗯， 它既是狩猎生活的方式，平时的时候可以狩猎， 嗯， 然后，战争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这种组织形式，然后进行战争， 嗯， 哎，它是这么一个，它是这么一个情形吧， 嗯 嗯，这么一个情形，对，然后后来它的这个甲拉，这个就牛鹿啊， 嗯， 这个牛鹿就变成了左领，啊， 左领， 左领，就翻译成汉语叫左领， 嗯， 一左领就是一牛鹿。哎，您别小看这一个左领很重要， 嗯， 正常情况下一个左领后来的官职可能也就在4品左右， 嗯， 但是如果你在我这个左领，在这个牛鹿范围之内的话，就是哪怕你是当大官的， 嗯， 你都要尊重我这个4品的这个左领， 就是比如说一二三品的可能都得尊重四品的这个佐领， 你都要尊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你的生老病死这个吃喝拉撒就这一系列的， 嗯， 都跟我这个佐领有很大的关系， 嗯，相当于都是这个我或者我和我麾下的这士兵们保卫而来的 啊，对 啊， 对， 或者说这狩猎而来的， 他最早是按照这个狩猎而来的， 嗯， 对。但是呢，他当时最初的时候，刚才咱们说八旗八旗的是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人数增多了，但是他并没有说，还变得很庞大。所以在明朝万历29年的时候，也就是1601年的时候，努尔哈赤呢，把他这个四个固山，就刚才我们说到的， 嗯， 他编为了四个旗，这四个旗呢，就用黄、红、蓝、白这四个来标志。 嗯，也就是刚开始是四旗， 刚开始只有四个旗子。 嗯， 哎，然后等到了万历43年的时候，他又增设了镶黄、镶红。红这个镶蓝镶白， 嗯， 这四个旗子，所谓的镶是什么呢？就是在原有旗帜的上面镶那个红边， 嗯， 但是我们说这里头本身就有红旗，红旗您再镶一红边的话看不出来了， 看不着了， 哎，对，所以怎么办呢？这个红旗上外边镶白边， 嗯， 哎，镶白边，哎，它是这么一个。然后这个整色的这个旗子呢是四边形的，就长方形的， 嗯， 然后这个镶的这个旗子呢是五边形的， 五边形， 哎，五边形的。 那这个还挺有意思啊， 它五边形的， 之前我还真没太注意观察过。 所以这个组织到一起呢，就称为了叫八旗。 嗯， 那么等到了这个皇太极的时期的时候，就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的时候， 嗯， 他随着征服的这个朝鲜也好，蒙古也好，包括甚至在东北地区征服的这个汉族地区也好，越来越多， 嗯， 所以他把蒙古也编设了，也编成了八旗。然后原来这个征服的这个汉族地区的人，甭管是投靠的也好，还是就是被俘虏的也好， 嗯， 他也编成了旗，所以又有了这个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嗯， 哎，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后来的这个体制。 所以也就是相当于有了这个蒙古族和汉族的旗人， 哎，对， 嗯， 所以您看那个谁，就是康熙皇帝的那个母亲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嗯， 他们家最早就是汉军八旗。 哦， 哎，后来这个因为 他不是蒙古族的吗？我记得， 不是他的母亲叫佟佳氏， 啊，嗯， 早期就是在关外经商的这个汉族， 嗯， 后来有的说是这个投靠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哎，他就投靠在这里的，但是他们家出了两个皇后， 嗯， 啊，特别又是生了康熙皇帝，所以后来康熙皇帝呢，把他们的这个母亲家族给抬旗了， 嗯， 就是从康熙开始有了这个抬旗了。那原来可能你的旗的地位比较低，现在我给你往上抬。 哦，还可以这样。 对，因为整个八旗当中，它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 嗯， 哎，它是有这个等级之分的。 那么为什么要分上三旗和下五旗，而不是因为最开始有四旗，后来又加了四旗？ 嗯， 按理来说，是不是应该上四旗、下四旗？ 所以这个就也很奇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都是皇帝自降的这个旗子，自己管理的。 嗯， 啊，然后后来经历了这个努尔哈赤就摄政王的时代之后， 嗯， 最终确定下来，把整黄、镶黄、整白这三个旗设定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来管理。 嗯， 那皇帝亲自来管理的，那肯定相对来说他的地位就高一些， 嗯， 而且包括就是清代的很多的这个达官显贵吧， 嗯， 往往都是出自于上三旗的这些人。 嗯， 包括皇帝身边的亲军侍卫也都是来， 也都是上三旗， 他比较信任， 嗯， 然后带福利待遇相对来说也更好一些， 就是比较亲近自己人， 哎，对，比较亲近而且这个让他们好多都是充当宫里的侍卫，先从侍卫练起， 嗯， 然后慢慢随着看着你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啊，逐渐的再委派你更高级别的官职， 嗯， 看这么一个过程吧。 这还有一个字音的问题啊，就是想跟您确定一下， 嗯， 因为这个我也听很多人说什么正黄旗、正蓝旗。 嗯嗯， 然后但是也听人说过整黄旗、整蓝旗 啊，对 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嗯， 反正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嗯， 然后各说各理，都觉得自己说的比较正确， 嗯， 所以有的人说整，就还是根据各自的习惯而定吧， 嗯， 就跟有的皇帝的一些叫法和名字似的， 嗯 啊，这个并没有找到一个，当然每个说的。都会找到一大堆自己的理论， 是都有一定的道理， 对，所以我没办法给您一个统一的答案，说， 嗯， 非得就念整或者正， 嗯， 对，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因为您说这个旗人呢， 嗯， 他首先会，您刚才也说了，不问满蒙汉回， 对 吧？但问这个是旗是民， 对， 是这意思， 不论满汉，但问旗民， 但问旗民， 就是您在不在旗， 您们在骑就是骑人，不在您就是民人。 那我可以认为说，骑人他的这个待遇都比汉人不是都比民人好吗？ 对，他会好， 都比民人好。 他的生计上最起码是有这个保障的， 嗯， 所以也就让他成为了这个清代的一个特权阶层。 嗯， 所以中清一朝其实早期的时候，他在创业的时候靠的是这个八旗制度，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包括咱们看那个戊戌变法的时候， 嗯， 其中就要取消到这种骑人的供养制度， 嗯， 就他们让他成为了整个这个王朝的一个寄生阶级了。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父辈在骑，父辈确实也是跟着这个清朝当兵打仗去了， 嗯， 但是孩子可能不参与不当兵， 嗯， 就是他天天在家待着， 嗯， 那但是他也是骑人 啊，对，他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尊重你这个左领啊， 嗯， 就是你的生老病死都跟左领有关系， 嗯， 你家里生孩子了要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的， 嗯， 我们说三年一笔丁嘛，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的普查， 嗯， 然后这个左领的手名下呢是有那个兵额的那个兵员的， 嗯， 就是他除了是管理这个社区的这个管理者之外，一旦要打仗的话，他要带着手下的这些人去出兵， 嗯， 所以我手底下是有兵的这个兵员的名额， 嗯， 然后每三年呢，我要进行，所以就是进行人口普查，比如说你们家有男孩， 嗯， 有男孩，然后当然他不同的时代不一样啊， 嗯， 就是有的是按照这个年龄，有的是16岁就可以了，有的是按照身高，你发育的比较好，比较强壮，也符合我这个条件， 嗯， 然后进行测试。啊，看看你的体力、身体怎么样，能不能拉得开弓啊？然后马步骑的这些基本的武艺怎么样？可以的话，然后你就补充到我的兵额里。原来我兵额当中有这个老弱病残的， 嗯， 啊，岁数大的该退休的就让他走， 嗯， 哎，他，然后你作为这个兵额的话，过去就是应该是好像我记得是每月吧，每月他要有那个演练， 嗯， 就各自都有自己的教场。 就是还是得平常还得训练呢。 哎，对，您看现在那个， 要不然打不了仗。 北五环的那个仰山桥， 嗯， 原来过去在清代叫仰山洼， 嗯， 哎，他们定期会在那儿会操， 哦， 然后包括有那个火炮部队，你像那个汉军八旗的话，主要掌管火炮， 嗯， 射击什么的，列阵，他们都要定期去，哎，所以他从这种兵制上来讲的话，他又不是完全的一个，你怎么说呢？很像职业军人的这种状态， 嗯， 就是有事儿的时候你才去。没事的时候你就在家待着，然后每个月按月拿饷， 嗯， 啊，有饷银，然后还有粮食，这个去那个能有这个粮，所以有饷有粮的话，那你对于养家来说就很方便， 吃穿不愁了，就 对，吃穿不愁了， 嗯， 但是你说吃穿不愁了，那您就好好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习武射箭， 嗯， 到了乾隆，你看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材料写的，乾隆2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在检阅这些八旗兵丁的时候， 嗯， 甚至出现了什么笑话，就上马人坠马，射箭箭虚发， 嗯， 让你射箭的时候还甭说拉不开弓，就那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差点射到那个旁边的裁判员， 嗯， 然后骑的马那儿 就不会骑马了， 不会骑马，所以乾隆皇帝很生气， 嗯， 就说你这个国语骑射，所谓的国语就是什么，你们要学习这个满语，就是民族语言， 嗯， 然后骑射就是你这基本功你要掌握，结果都不行了， 嗯， 然后每天的任务是干什么？他又不能干别的工作，虽然清代没有明确的法令，就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说哪条上面写着说你不能干这些，但是正常情况下就是这个骑人除了这个当兵吃粮披甲之外，就他不允许从事其他什么商业手工业。 那我要是这个好好读书考个科举什么的行吗？ 啊，可以， 也可以啊， 也可以。但是他的考试科举的话，不像这个就是对于民人的那个科举那么严格。 哦， 我们知道清代的这个他这个科举开科取士的话，八股文， 嗯， 对吧？45经这九本书您得背得滚瓜烂熟， 嗯 啊，然后您得能写文章，字儿也得写得好。 嗯， 是吧？但是你让他这个让旗人来掌握这些的话，他有时候不会。所以旗人做官的话，他们也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们科举考试的内容就相对来说简单，考翻译就行了。 嗯， 这是一篇满文的文章，你给我翻译成汉文，或者汉文的文章你给我翻译成满文。 嗯， 考中了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个清代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六部公行兵李狐吏，就这些六部各大衙门，它有相应的笔帖式。这些笔帖式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小公园吧， 嗯， 都是给这个旗人准备的。 哦， 你考中了，你就可以进这个。 那当时清朝应该除了文考之外，应该也有武考 啊，也有武举的，也有武举的考试。 嗯， 但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就好多的这个还不说普通的旗人， 嗯， 就清代的一些宗室， 嗯， 就是贵族，他们都已经不行了， 嗯。 你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鸦片战争是吧、 嗯、 鸦片战争这个道光皇帝先开始这个是严禁，后来又持禁，后来又变成了严禁，然后这个在对待这个侵略的时候，这个他派他自己宗室的这个人去打仗、 嗯、 啊，派那个义山和那个义经这两个、 嗯、 这都是来自于宗室。 嗯， 这个义山到了广州之后呢，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不闻不问，也不说怎么打仗，然后想着就是搜刮当地的民脂民膏，然后甚至这个当地有那个翡翠、 哦、嗯， 哎，他说他可能喜欢那玩意儿，说你们多给我上供这玩意儿、 嗯、 因此人称叫翡翠将军。 翡翠将军， 哎，然后、那个、 打仗应该也挺脆的吧？ 是啊，那个开会的时候说要打仗了， 嗯， 旁边的一个这个小的传令兵啊打了个喷嚏， 嗯， 可能喷嚏声大了一下，竟然把在座的这些就包括义山在内的这些人就吓了一跳，还以为是 对面开炮了， 对面开炮了呢。 哦， 所以他被称为叫翡翠将军，然后接替他的那也是个宗室， 嗯， 然后战争上面指挥也是一塌糊涂。这个人叫义经，然后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色财气，就好这个， 嗯， 所以人称叫琵琶将军， 嗯， 天天在军营里就听曲儿。那您说您这个您怎么打仗？ 是， 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些你就能看出来，就是跟他们在开国之初的时候那些先辈们相比较起来，从文治和武功上面来说已经差很多了。 嗯，可以说是就是从八旗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越发展越差、 嗯、 就不具备战斗能力了？ 对， 哦， 就已经不具备战斗。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平定太平军的过程当中， 嗯， 他只能依靠于当地的这种各方的武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团练。 嗯， 原来的八旗兵就已经不行了。 嗯，那确实，因为他们呢，刚才听您讲完之后，就是跟这个正规部队不一样，是吧？正规部队你起码天天得操练。 对，他怎么说呢？他这种因为属于一种特殊阶层吧， 嗯， 哎，所以他们其实按理来说，这个操练的话也不讲究， 嗯， 啊，虽然有制度，然后就想着怎么摸鱼，怎么混水， 嗯， 甚至直接花钱雇人，你替我去 练去吧， 去练去。所以那个据说这个检阅部队的时候，那长官说，这个说向左转向右转，结果当兵的分不清方向啊，当官的过去抽了一鞭子，说你怎么连左右都分不清啊？然后结果人说我就是一卖豆腐的，这个 卖豆腐 是你们雇我来在这儿那什么的，我才那什么的。 卖豆腐也应该能分清左右啊，至少。 所以就说嘛，素质很低， 嗯， 很低。然后这个，就是说白了，这些人直接在家里吃空格了。 嗯，是，所以呢，如果要是比如说用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去考虑的话，这个八旗的设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部队的建制，后来呢，给他们的这些待遇和福利，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感恩的心，是吧？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个越发展越衰败。 对， 以至于后来可能成为这个 寄生阶级了。 对，寄生阶级，甚至是这个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对，没错，您说的很对。 嗯， 是这样，就你已经只靠不上他了。 嗯， 哎，所以你像这种状况，你还本身他认为这是他立国的一个根本， 嗯， 因为他的祖先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离不开这个体制， 嗯， 对吧？所以，但是我个人老觉得，就是环境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对吧？原来他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对吧？这个苦寒之地， 是 在这种环境下能生存的话，首先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老说北方战斗民族是吧？ 嗯， 就是你首先你要变得很强悍才行，否则在这种环境下你生存不下来。 是， 但是随着环境就是进关之后环境的改变， 嗯， 不再涉猎了，谁还去涉猎去啊？所以逐渐的退化，逐渐的退化。 嗯，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不仅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得好，而且还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啊，对，是的。 啊，所以 指挥能力啊都要强。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了，大家也都不在意这个。 对，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人的改变也是很大的。所以因此你看，通过一个王朝的这种制度，你也能发现出来。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老讲环境很重要啊？ 是 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确实很重要。 嗯，是我们都说这个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没错， 每个朝代它之所以刚开始能建立和后来 之所以灭亡，它都是有它内部的很多的原因的。 是的，我们这个我们在说这个哲学的时候也说嘛，影响一切事物发展，往往都是因为这个本因嘛，就是内在的原因，外来的可能是一方面。我们今天老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这话说的很正确啊。你本身自己都不行，出现了这种问题，免疫力下降了，所以在抵抗外来的这个病毒的时候，那你肯定是扛不住的嘛。 没错啊。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并不说告别，只一生只总会在轮回里再次相见。到那天看过陌生人，还在闹市中擦肩，平凡的梦啊，终会被成全。 幸好你从未因疲惫选择停留，有数人的呼唤声引你向前走，就是懵懂的眼眸才将世事看通透，内心始终笃信爱与温柔。但愿这漫天拾起失落的星斗，曾嘲讽过的人们都能被庇佑，在颠沛之中漂流，于不经意的时候，你会与你的梦悄然邂逅。你一路迎向那被黄昏染红的天边，揣着来世的梦走向今生的终结，就这样渐行渐远，直到再也看不真切，未尽的执念都留在这人间。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座。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 大家好，我是冯博。 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冯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文化相关的。 好， 讲了很多的这个清朝的文化， 是 的，或者说满族的文化当中呢，这旗人也是给我们解开了心目当中很多的疑问。 对， 其中呢有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并且之前我确实是不太了解的，就是说这旗人里面不光是满族人，还有汉族人， 对， 蒙古族人， 对， 甚至您说还有外国人， 对，是 这外国人，这 我之前自己也录过这个话题的节目啊，但是没想到没火，我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是啊，这个 对， 它不仅是有意思，而且是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 很好玩是吧？ 啊，对啊， 我们知道这个清代的北方是跟沙俄接壤的，随着这个清军入关之后呢，整个东北地区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空虚了，所以当年的这个沙俄呢就趁虚而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清代当时这个特别是像康熙皇帝还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是吧？包括在顺治朝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这些摩擦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沙俄的哥萨克呢，有的是被俘的，有的是投诚过来的，然后这些人的数量呢还比较多，所以面对这些人该怎么办？对吧？人有的就是想投靠你来了。 这好事儿啊， 好事儿啊，所以当时有官员 的 建议皇帝说，要不然就给他们也得编入到八旗体制之内啊，是吧？给他们分散到各个旗，对吧？ 啊，是分散啊，不是统一， 想是分散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康熙皇帝说还是别这样了，对吧？人家既然带着诚意来的，是吧？我们又本着一种这个宽大的政策，所以呢，也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重视，所以给他们单独的编一个旗，编在什么呢？编在这个满洲镶黄旗旗下。 这镶黄旗不是还 对还级别还挺 跟这个皇帝关系挺亲近的吗？ 还挺高。然后呢，编在这个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左领下面，让你们直接成为一个牛录，成为一个左领。然后选当时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俄国人。这个乌朗格里，就让你来当这个左领。然后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镶黄旗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城的东北方向，就东直门这一块儿。我们家当年就住那边，然后离着很近的那个，我们小时候一说那去那个哪儿，那旁边有什么？有那个苏联大使馆。他为什么那个地方有苏联大使馆呢？就早在清代康熙朝的时候，当时那这些被编在八旗体制的这些俄国人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逐渐的这个解放之后，这个我们那边又设立了这个使馆，还是有这种历史传承。 历史传承， 对，当年他们那一片还很大，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墓地，甚至有自己的公园。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真的很厉害。随着他们进入到这个八旗体制之内以后，然后受这个满族文化、受汉族的文化影响就越来越大。包括他们也剃发易服，就是留那小辫子。然后穿上那个旗装。然后经过几代人之后，等到了清末有那个照相技术的时候，包括我的一些材料上当中，还看到就是给他们的孩子拍照，就几乎跟我们的长相也没什么区别了。 哦，是吗？ 对。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后来的俄罗斯族吗？ 其实也不是， 不是， 其实也不是。 对，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人。 对，但是在沙俄的一些历史上称他们为阿尔巴金人，就是因为毕竟是投靠到咱们这边来了，他不愿意承认，所以他故意的要是就是想说成是那个、啊、 就是说别的人了 啊，就是他们的人，但实际上有的是从他们那边就完全就投诚过来的。 嗯 啊，然后这个就单成了一族，然后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做翻译。 嗯， 因为他们可以熟练的跟这个俄语啊，包括这个打仗的时候，在跟沙俄作战的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喊话。 嗯， 啊，然后后来逐渐的，就是几代之后就被同化了。所以你说我们说的我们这个文化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嗯， 然后你看那个照片，几乎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性。 嗯， 很正常。 对，因为那个时候到清末的时候，相当于已经是几代人下来了， 几代人了，几代人了。 那确实看不太出来了， 很快，很快。所以这个也是受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吧。 嗯 啊，所以你这个咱们再说回来，就是清代的这个北京，其实您说它更像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清史的学者说清代的北京更像是一座大兵营。 嗯 啊，为什么？有八旗驻防嘛。 嗯， 有八旗驻防，当然彼此之间互相的影响，这个文化也是比较重的。所以刚才您就想聊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聊聊。 没有，这接下来话题之前呢，我突然又想到我最近、因为这雍正王朝挺经典的 啊， 现在这 是很经典 短视频平台里面呢、 嗯、 就是帮着大家回顾各个经典的剧集、 嗯、 我前两天 甚至还在分析啊， 又刷了一下 啊，又刷了一下。 怎么样， 这个好像当时雍正上位的时候、 嗯、 是不是不太应该用这个词，还是应该用什么词？登基之前嘛、嗯、 啊， 登基之前 做皇子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康熙要去世的时候，好像这个老十三去接管八旗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嗯， 是吗？他去接管八旗的这个兵权是很重要的一步。 啊、您说的那个是他接管了北京周边的这些这个军队的这些权力。 嗯， 啊，就是除了这个北京的内城，就包括今天也有人问我，说这个、就是您看咱们西北方向，就是那个海淀那边， 嗯， 海淀那边那个说是怎么什么镶黄旗啊，什么镶蓝旗啊、什么什么火器营啊，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因为清代从康熙开始，在那边开就是北京的西北方向， 嗯， 在那儿开始筑园子， 嗯， 就修园子，包括畅春园呀，就北京大学现在西门外的那块地方， 嗯， 然后包括还有那个圆明园呀， 嗯， 然后 颐和园也在那边、 雍正时期的时候，圆明园又扩大了，到乾隆时期扩得更大了哈， 嗯， 然后那个还有您说的那个颐和园其实叫清漪园，那个是在乾隆时期他修建的。那么皇帝上那个园子去过夏天去了， 嗯， 那您周围没有安保措施吗？所以他有安保措施、 哦、 因此这些八旗的骑兵们在那边要驻防，包括给他们居住了这个、修筑了相应的这些营房。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北京的周边呢，当时他还有一些这个军队在驻守，八旗的军队也驻守在城外、 嗯、 哎，所以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他上位的时候，这他肯定是要把军权掌握在手里，包括按照跟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北京地区的这个卫戍司令， 嗯 啊，当然既有军兵权，还有又有这个治安管理权的这个九门提督， 嗯 啊，步军统领。 是，我就是想知道啊，就是为什么他去，他们就得听他的？ 这个就有点儿这个 演绎的成分有点演绎成分， 演绎成分很多了 啊。 哎，其实之前我也说过关于这个老十三胤祥的这个过程， 嗯 啊，他其实，在历史上的现有的这个档案跟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剧当中还是有很大的反差的。 嗯 啊，包括他有没有像那个电视里这个囚禁了十几年，电视剧里说他囚禁了十多年， 嗯， 但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说他被囚禁了很长时间，只能说他被他的父亲边缘化了。 嗯 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父亲之前是非常喜欢他的，后来康熙皇帝就说这个就专门就说这个十三儿子， 嗯， 并非勤学忠孝之人。 嗯，这是原话是不是？史料记载 这是原话。这是原话，这是他跟他的四儿子、三儿子，就是那个当时说那老十三那孩子啊，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你们给我盯紧了他，如果不看紧的话，将来必惹事端。所以他被他父亲边缘化了很多年，但为什么会边缘化了？是否他掺杂到了这个康熙末年的这个夺嫡的过程当中？ 九子夺嫡啊， 对，肯定我觉得是参与到的。 嗯， 哎，所以 这就成为了一个谜团， 是吧？但是最后电视剧体现出来的可不是像康熙说的那样的， 嗯，是。所以作者也自己，人家也说嘛，说我是一个小说家，并不是历史学家， 嗯，是 啊。因此，我们通过这些影视剧呢，能勾起我们对这个王朝的一些兴趣就行了， 嗯， 哎。但是我们要真的做研究的话，还是从相应的一些史料啊、笔记啊，包括一些出土的文物， 嗯， 来进行这个判断。 没错， 我们强调叫做多重证据法嘛。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啊，它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不错在哪儿呢？它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这个东西的兴趣。 是的， 但是确实咱们不能把它当成正史或者史料来看。 对，因为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最早的影视剧。我小时候看的最早的片子，这个我估计应该你也看过 《 戏说乾隆》。对对 对， 对， 那好像应该就没几个真事儿吧？ 对对对对对对，那都是启蒙。 啊， 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就想知道，哎，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哎， 戏说吗？ 对，戏说。其实人家说的很清楚，我是戏说， 对对对对， 你别当真，你当真了就那什么了。 对，是，而且是游戏的戏啊， 对 对， 对， 对， 对， 不是详细的戏。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挺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啊。 对， 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请房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北京城里是吧？ 嗯， 除了故宫之外啊，当然了，故宫它是这个集大成者。 嗯， 除了故宫之外，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清朝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一些饮食上面，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尊老的这一些方面， 嗯，这能不能算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觉得应该也算吧，哈，对，当然我不是这个评定人员啊，这个咱们具体来划分 啊。 就实际上这个受影响，它就好多人都说这个旗人的规矩是比较大的， 嗯， 啊，比较大的。当然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因为现在的一些媒体也报道出来一些啊，自己说自己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这个烂占座啊或者什么的， 嗯， 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 没错没错， 是吧？所以咱们不能说这个叫什么， 不能以偏概全， 对，没错，是这样的。啊，所以还得是综合性来看。那么综合性来看呢， 嗯， 就是过去传统的旗人家里，他的这个规矩还是挺严格的。 这您跟我们讲一 下，包括尊老 啊， 就是吃饭的时候，对吧？这老家没动筷子，这个孩子就动筷子，这肯定不行。 是， 哎，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家坐上位，但实际上满族来说，这个崇尚西边， 嗯， 西边是一个正位 哦， 哎，所以他应该放在那边。然后这个满族呢也比较那个崇尚白颜色， 嗯 啊，包括这个清代的这个紫禁城里过年的时候，他那个春联应该是白色的 哦，是吗？ 但是我们就接受不了是吧？你想黑字配上白的这个 像点什么？ 对，有风一吹的时候， 哎呀呀 啊，太吓人了是吧？啊，所以后来在恢复的时候就给它弄成红颜色的，比较喜庆。但实际上它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尊老，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提倡的， 嗯 啊，包括这个就是家中要有这个长幼尊卑的这个地位， 嗯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一个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你家里头都没有规矩的话，那你想想你进入到社会当中的话， 你更没规矩， 更没有规矩。所以你看今天好多人老强调说这个学校应该教什么，文化课是一方面，但是家庭的礼仪礼节的课你不能完全都推到一个学校或者推到社会上去管理你，从你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家庭当中，实际上就在学规矩，就在学这些礼节， 嗯， 对吧？这是一个从小的环境，否则你生活在一个没有规矩的家庭之下的话，那你想想他走向社会的话，他能是什么样？ 是， 对吧？ 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嘛？ 对， 嗯， 就家庭环境，所以我们又说到环境的这个概念上来说， 嗯， 对吧？家庭环境还是比较重的， 嗯 啊，那除了此之外，就是包括饮食习惯。你像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算是一个甜点了吧， 嗯 啊，那个萨其马， 嗯， 哎，就是那个满族的那个小吃。 哦， 哎，对， 这名儿一听应该就是满族的小吃，哎， 对。对，然后包括这个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双皮奶吗？还是， 啊，你老想到吃了哈，啊啊，没事，待会儿咱们下了节目以后再吃去。其实包括一些语言也是， 嗯， 你看这个，我问过一些这个满语的研究的学者，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东北地区老说唠唠，唠唠什么意思？ 唠唠就是聊聊的意思吗？ 啊，就是满语谈一谈、聊一聊的意思 啊， 哦。哎，对，包括这个。你看我们还老爱说呢，就是这个衣服没洗干净， 嗯， 没有洗干净上，然后没有干透，它那个衣服上面会有那个水渍 啊， 这个我们叫什么知道吗？ 这叫什么？ 鹅脸。 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有很多这个东北方言跟满语好像有点像， 就这已经成为北京的方言了。 这是北京方言， 啊，你看问一些老的北京人，你看这衣服都没洗干净上的还有鹅脸呢， 哦， 这鹅脸是什么东西？就是水渍 哦， 哎，就这些 啊，就跟那个小孩尿完床以后那个地图似的，你看那个痕迹，水渍， 鳄 裂，鳄 裂， 哎，包括有的人说这个没站稳一个趔趄， 啊，趔趄也是， 对， 补了盖子是不是？ 可能也是吧，哈，那我就没有研究过啊，因为咱们实话实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跟人去学习嘛，然后就会了解到这些，对，包括咱们老说那个电视里头老说那个包衣是吧？波椅啊，波椅， 这是什么 啊？家里的，咱们好多说那个是奴才，他叫波椅啊哈， 哦、 啊，就是那个家里的， 家里的， 家里的。他为什么好多那个清代的奇人就是愿意老说自己是那个波椅，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包衣啊，或者什么奴才啊？有人说他，哎，你看这个这简直是没有地位是吧？多落后啊！但是作为当事人来说，他还觉得很亲切。他为什么觉得亲切？因为他的意思是家里的意思。 嗯， 哎，你看我跟皇帝是家里人， 就是我们家啊。他说这个波弈的意思是我跟皇帝是家里人。 对啊，我是人家是一家子的，我是人家里的这个人， 哦、 下人或者佣人啊，奴、 皇亲国戚了，这 奴才。对 啊， 波弈，波弈，波弈啊哈，他就是一个连起来的词， 啊、 波弈哈， 波弈哈， 对，那个臣是昂邦，昂邦是臣 哦、 啊，大臣的臣，大臣。包括有的那个官员在给皇帝上折子的时候，还特意自己加上这个奴才怎样怎样。 嗯， 然后你看那个李卫在给皇帝上那个奏折的时候，还写着奴才李卫。然后那个那倒不是 啊， 当然他历史当中的李卫啊，咱们再多说一句，他本人的文化水平确实不是很高。 嗯 啊，但是也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那样。 嗯， 他在给皇帝上折的时候，他就写上自己是奴才，然后乾隆皇帝画一圈画一叉子，那意思你别老套近了。 哦，这奴才不是谁都能说的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说一套近乎完了以后，你跟皇帝面前好，你仗着跟皇帝关系近，你在外头胡作非为， 嗯， 他也不愿意这样。 哦， 啊、对。 那既然聊到这儿了，问您两个，怎么说呢？ 嗯、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这词儿、 嗯， 是吧？也都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嗯， 阿奇纳塞斯黑。 哦，这两个，这个是在清代这个雍正后期的时候，他对于他的那个两个兄弟哈， 嗯、 然后那个给出的这个 是两种动物的意思吗？ 其实这是有争议的， 嗯， 啊、有争议的，嗯，也并不是我们单纯的想象的说是猪啊和狗的这个意思， 嗯、 啊，这个阿奇纳有的是讨厌的东西， 哦、 啊，讨厌的东西，然后这个塞斯黑呢，然后这个有的是翻译成就是那个。带刺的那个猪就跟类似于豪猪似的 哦 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还有的意思就是说呢，引申为叫讨厌的东西， 嗯 啊，甚至还有的说这个是这个谁呀、啊？这个黄八子胤祀自己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 嗯 阿奇娜他自己给起的，然后什么意思？就是嘉宾鱼的意思。什么叫做嘉宾鱼呢？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哦。 啊，就是你当了哥、 哦， 你当了皇帝了，肯定没我什么好了。 嗯， 哎，所以你看那个后来那个胤祀，在雍正初年的时候，被雍正皇帝委以重任，包括这个晋封为这个爵位，什么亲王什么的。 嗯， 然后好多人去祝贺他，说：“哎呀，您看您还挺好的哈，您爵位都上升了。”结果他的福晋就说：“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 嗯， 有什么可高兴的？不知道哪天没准就完蛋了。 就是实际上相当于是把重大的责任和就是把重大的权力交给你的手里的同时，重大的责任也落到了他的身上。 对对 啊，但凡出现什么错误， 而且这个可能也是雍正皇帝的一招吧。 嗯， 你看我上来我就整你，显着好像让下面的这些人， 哎， 我刚上位，你们都寒了心了是吧？ 嗯， 但反过头来呢，我先对你挺好的。然后反过头来，然后你对我不忠，那我再治你的话，这就赖不得我了。 对， 所以使用了一定小招数，因此他的那个称谓，实际上今天我们怎么来翻译？说实话，这个还有待去争议。 嗯， 但也并不是说单纯的像电视当中所说的那样，想象的那样吧。 嗯嗯，是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北京，包括其实东北有很多的土话或者说方言当中。 嗯， 也都有很多满语的影子， 对 啊，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我们身边的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受他们影响的呢？ 反正我觉得饮食可能还是比较大的这一个吧。 饮食也有 啊，饮食也有，然后包括还有刚才这个习惯， 嗯， 啊，包括这个旗人的这种对于家庭当中的这种长幼尊卑的这种习惯， 嗯， 然后包括这个旗人女子。相对来说也比较泼辣一些 哦， 啊，比较泼辣一些， 啊，这个特别是在家里的时候，被称为叫这个姑奶奶嘛。 哦， 嗯，就是她在家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她也受这个儒家的文化影响比较少，所以他们好多也都不裹脚。 嗯， 然后呢，甚至穿着男装满大街跑。 嗯，这个是被允许的吗？在清朝 啊，对，他没有明，就是要求说这个必须你得怎么着，甚至皇帝有的时候是不赞成说去裹脚的。 嗯， 啊，第一不方便，不就行动不方便。 嗯， 这是一点。第二一个，那是容易要人出人命的。 嗯， 就是如果您去了解那个裹脚的过程的话，很残酷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然后它会导致那个骨骼那个断裂变形，然后甚至产生伤口感染，然后死亡。 嗯， 所以他觉得那个不是很人道的一件事情。 确实不人道， 但很不人道。 是，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可以管自己叫格格吗？不可以是吧？ 啊，对， 就只有皇亲国戚家孩子。 哎，也不是那样。其实他所谓的格格，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公主或者怎么样的。 嗯， 他更多的，我觉得他的含义是指这种大家闺秀，啊，都可以。 啊，是这个意思呀？ 对，都是不是单纯的，只是说就是公主啊或者怎样的。 哦， 对， 我以为这个阿哥呀、格格呀，就是特定的指公主、王子呢。 也不是，也不是这样， 啊、 对。 那这阿玛都是这满人都可以叫的 啊，对对对对， 啊、 阿玛怎么着的，就是指父亲吧， 啊，就是皇阿玛就是单独一人了 啊，对，那肯定对，所以我说我们的这个也是受这个清宫剧的影响比较大， 嗯 啊，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跟影视剧上还是有些反差的， 嗯，肯定是有很多反差的， 对，而我们研究它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难道是为了追忆这些吗？其实不是为了追忆， 嗯， 你要研究一个王朝，它是我们整个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嗯， 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要以史为鉴， 嗯， 对吧？可知兴替嘛，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王朝这个历史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是。 对 啊， 它存活有它存活的原因， 嗯， 它灭亡有灭亡的原因， 嗯， 所以我们要捋清这个线，在我们今后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别走这样的类似的这种路线吧。 嗯，对，其实呢，这最近再来看这些这个有一定时代背景的，或者说古装剧啊， 嗯、 或者是特别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算为是古装正剧 啊， 可以这么算吗？ 啊，比如说， 我觉得就比如说像《雍正王朝》啊，或者是这个、 啊，人家的作者就说得很清楚嘛， 啊， 人家作者那个二月河老师，这个因为他那个也是改编于他那个小说， 嗯， 但二月河老师当年这个前几年去世了， 嗯， 然后老先生说的就很通透嘛，他说那个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 嗯 啊，所以您也别把我的作品当成这个历史来看待， 嗯 啊，甚至有的人看完了那个之后，你就认为雍正皇帝就是 特好了， 啊、 就没毛病了， 就那样的，或者说他上位的过程就那样，其实还是有很大反差的。 嗯、 我自己在做短视频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几期那样，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 啊，对，当然那个也只是学术界当中现在的一派观点而已， 有很多的争论 啊，对，有很多的争论。 实际上呢，我一直就听说这个故宫里面啊，特别缺这个精通满语的人才，有很多大量的卷宗可能都没人翻译。 也有一些，包括有一些学者，他们在学习之前的时候，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些。 嗯， 就是他在研究这个清史之前，他甚至要学蒙古语、学满语。 嗯， 这样他在看他的这个一些老的档案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方便一些。 嗯，因为这个清朝也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 朝 了。 对对 对，他留下了大量的这些文物，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和分析。 对。 研究分析完了之后，他们之间的故事可能就更清晰明了了。 对，是这样的。 啊、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挺喜欢看这种像《雍正王朝》啊，或者是《康熙大帝》， 确实拍的很经典、啊。 但是现在再回过头来去看呢，就是觉得小时候看的可能就是一热闹。 是 啊，长大了，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如说30多岁看，是30多岁的反应；等到50、60岁再看，又是另一种感觉。 是这样的。 啊、 包括好多人把他的里面的内容用于今天的职场和做人， 是吧？ 所以有时候我没事翻到的一些视频当中也给你介绍，啊，虽然这个人物可能是虚构的，或者他发生的一些事情，